26.1 半升3毫，友邦保險102.9元升7毫，京東集團265.8元跌了2.4元，中國平安81.6元升4毫，港交所445.8元升了2.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02，加元1.209，人民幣6.44，英鎊對美元1.411，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港金收市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1美元，卖出1860点，啱啱咪转咗1860.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 个指引点讲噶？ 曾对伏必泰或其活性物质或其他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士是不应该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的。 明白，如果想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大家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广东广西啊！咁今晚咧有呢一个马鼎盛啦，我哋嘅嘉宾就系刘梦红加埋马恩赐，诶，讲下历史，海湾战争嘅历史经验同埋教训， 启示啊， 启示， 海湾战争嘅启示。 喂，有两剂嘅系嘛？ 啊， 两剂。 我哋讲海湾战争咧，首先要搞清楚佢系边样。你话斋唔好系两剂一剂嘅啫。 吓、 啊，系啊，海湾战争咧。三十年 系 啱三十年， 即系上世纪嗰、那个 结束系三十年啦。 佢即系由1990年嘅8月2号 系 到1991年嘅2月28号结束， 好快 嘅。 正式 嗰个 沙漠风暴咧就系40日， 唔系好快， 40日就打完 啦。地面军事行动嗰个沙漠军刀咧就100个钟头啫。 即系你要讲清楚佢个范围喺边度。 系啊。 咁啊，原由咧就係伊拉克侵略，佢啊其實一兩日嘅啫，就科威特勢啊嘛，15,000平方公里一個三角形，咁啊國民咧好少嘅啫，啊大量都係啲外勞嚟嘅，咁啊雖然有10,000軍隊都不堪一擊啦，伊拉克啱打完兩伊戰爭，即係好有經驗，好有經驗。 嗰陣時話係全球四大喎，我見。 点样四大？ 即系第四大嘅军队咯，有 好多人都好多人自称四大嘅， 九千几自称第三大， 几千辆坦克，哇咁犀利啊！ 不过嗰个1980年嘅8月2号咧，狮子搏兔之势， 系 个共和国卫队啊，伊拉克度出动8个师，一举嚟讲呢个嚟讲啊，侵入呢个科威特， 系 一夜之间就舐到佢啦。 哦， 佢个启示咧 系。 启示有几方面嘅，因为军事上嘅启示，军事上启示咧， 就係、是、以美國為首嘅聯合國軍，即、就、係、是、我成日同人拗嘅啦。啲、人就話多個部隊，明明就係、是、 掛住聯合國之旗。 唔係，佢係聯合國安理會喺呢個1990年11月授權噶嘛。 啱啊， 授權 嗰、那個叫6/7/8嘅決議啊， 講明係授權噶嘛。佢、 問下你呢樣嘢先。咁、你授咗權之後，佢係咪懟住聯合國嗰啲藍旗咧？因為個個軍 可以噶，可以 嘅。 佢咁樣，佢 維和部隊就一定係支藍旗嚟。 唔係，佢本身咧，1990年嗰個8月2日啊， 係 即係話伊拉克侵佔咗科威特， 係 宣告科威特係佢哋第19個省之後咧。期間咧就聯合個安理會咧就連續通過咗11個譴責呢、這個呢、這個即係聲討嗰、那個伊拉克嘅嗰啲安理會嘅決議有11個之多， 佢最 最先係660號決議， 最重要首先， 最後嗰個咧就咩咧係阿頭頭阿馬老師講咗啦，係嗰個就11月29日嗰、那個6/7/8決議， 係 直情講明。1月15日， 你要走， 就是、你撤軍嘅最後期限。 哦、 如果你唔撤嘅話嚟講咧， 就打殘。 聯合國嘅會員國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咁咪即係打啦， 去實施安理會嘅決議。 咁美國咧，佢接受咗呢個授權，唔單止係聯合國嘅，佢首先係沙特阿拉伯。因為沙特阿拉伯咧同美國咧基本上係準軍事聯盟嘅。關係，沙特阿拉伯所有的武器裝備咧，都係美國現役的最高級的佢最捨得俾佢，沙特亦都最捨得俾錢。到今天為止咧，沙特仲係進口呢個軍火，五大國之一，一直個個唔係佢錢多唔緊要啊， 你肯賣俾佢， 唔係錢多，仲要係強敵在旁啊嘛，所以就講。讲政治上咧，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次海湾战争咧，是非常之正义嘅，系伊拉克是侵略，咁而且咧佢侵略然后仲要吞并， 系啊， 头先啊刘博士已经讲咗啦，第一个决议 系 好快脆嘅， 系 漏夜开会，一开完会咧就660号决议，就首先谴责你系侵略， 系 啊，而且你要即刻无条件 退 出科威特， 哦， 即系归还翻科威特嘅主权同领导完整， 同佢个合法政府。 喂，呢个唔系情况唔系咁多噶，嗱，譬如你好似 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一次。 作為一個頭先馬老師講到嗰個政治上嘅意義咧，就係咩咧？係第一次向全世界發咗個清晰嘅一個信息， 係 唔容許一個主權國家用武力侵佔並吞另一個主權國家，唔、可以咁樣做，立下一個規矩，畫下一條紅線。 咁你 呢一個意義係非常之大嘅。 佢仲要一個原則，點解啊？劉博士話啫，即係咁認真，咁依法。去講呢件事咧，就係、是、你唔能夠以任何歷史嘅藉口啊！伊拉克就話：喂，你以前係我嘅喎、啊，曾經係我嘅喎、啊，即係奧斯曼帝國，即係俾英國割咗一嚿出嚟，叫做伊拉克行省。呢、這個科威特咧，曾經係呢個管轄區。咁你講以前喎，你不如講元朝。 咁佢唔認真講歷史喎。嗰、那個薩達姆啊，佢當時咧佢有幾個旗號嘅，一個就係講歷史之外咧，就仲有一個講咩咧？講阿拉伯嘅民族主義。佢話我哋要阿拉伯要團結，要個大統一咁樣。再嚟一個咧。就荒謬啦，又歸結到歷史啊！佢要恢復巴比倫帝國啊！ 哇，唔好玩啦，大佬！ 呢啲咧好有煽動性，同埋喺國內咧， 唔好玩啦，大佬！ 喺國內係好受歡迎嘅， 係咩？ 係啊，我國內嗰啲 撐佢啊！ 唔係你即係等於啲強國， 我知啊！ 啊，啲強國人本身其實係受緊壓榨嘅，但係佢由於即係。 被引導咗， 洗腦啦， 轉移咗呢個方向，佢幫你樹立咗國外一個敵人。咁你哋係爭佢，你哋係鬧佢，你唔好鬧政府。即係呢手嘢，古今中外都係玩㗎啦。 呢啲極端民族主義、狹隘愛國主義啊！ 而家以色列都 係就係佢呢啲咁樣嘅邪惡勢力嘅最後嘅庇護所嚟嘅。 嗱咁我哋簡單講一講呢次海灣戰爭。刚才毛鸿卿都已经讲了首先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伊拉克侵略、第二大部分就是联合国军赶回他走当然第二大部分是主要的啦、 不是什么叫战争 他第二大部分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沙漠盾牌沙漠盾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沙特感觉到危险、因为刚才刘墉讲话他是50万大军进驻科威特，而且50万大军35个是最优秀的师， 系 咩汉莫拉比师啊，都是那些啦，打住宗教，打住历史，他威过， 他唔止，咁野兽好大嘅， 沙特就顶唔住嘅，沙特你嗰阵时如果踩过嚟咧，沙特顶唔住嘅，所以沙特向布殊老布殊话喂。我而家點啊？我而家面臨佢大軍壓境，老布殊即刻開會， 就喺隔離房。 嗰個係咩咧？8月2日咧，佢哋一夜之間，伊拉克滅咗呢個科威特啊，侵佔科威特啦。阿馬老師講到嘅嗰個沙漠盾牌咧，8月7日就開始噶啦。 係 佢8月5日已經係召集呢啲幕僚，即係問佢哋話：而家我哋能夠點樣去維護沙特嘅領土完整？即係。具体你唔好同我哋而家唔讲道理，又唔讲政治，更加唔讲耶稣，你就军事上，你话点？当时呢个参联会咧，插一笔咧好过瘾嘅。当时参联会嘅主席咧，同而家参联会主席有少少唔同。佢唔系参联会嘅决策人，佢只系召集人。 开人嚟开会嘅啫。 系啊，即系当时美军。那個幾大軍種咧，仲冇而家咁樣，即係完全係一體化，仲未有。好過癮㗎！嗰陣時竟然可以發生咁嘅事情，即係話個上將話嗌你呢個海軍陸戰隊嘅呢個直升機，唔該你幫我搭啲陸軍去邊度？佢話唔得。我哋傳統話我哋唔 聽你講嘅， 唔整啲陸軍嘅，即係嗰時仲有咁嘅事，但係以後冇啦。 係 呢個海灣戰爭咧，當時即係四大軍種就向總統話： 係 你哋有咩辦法咧？ 咪四大軍種海陸空咗咧？ 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啊！ 你頭先講嗰個， 喂，你打咩瓜島？ 係 打沖繩島、打硫磺島，全部係海 軍 陸 戰 隊 啊！ 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又是海軍陸戰隊插巴格達的、即是他獨立成軍 他有海陸空他根本不用你們、這些題外話 好 就四大軍種的司令呢就交出 軍權 不是 交出一個報告、說總統你放心 是 怎放心呢24小時之後我一個空軍聯隊馬上進駐沙特 哇 72架主战飞机F-15， 系 佢有呢72架喺度，加埋沙特本身拥有嘅F-15， 系 就足够阻止伊拉克南侵。 嗰时沙特有几多架？ 喂，沙特多， 系咯， 沙特 卖咗好多俾佢噶， 梗系啦， 战斗力就唔高。 诶，总之你 即系 美军带住 佢嗰啲就沙地嗰啲阿拉伯人揸啦， 咁所以阿 马 老师所讲嘅咧，嗰个沙漠盾牌咧，佢第一个步骤就首先就3000嘅美国大兵就呢个8月7日就进驻咗嗰个沙特阿拉伯嘅 嗰个炸咗先，即系空军去炸佢。 24小时首先保住制空权，即系唔可以俾佢过嚟。 系 呢个系24小时， 系 72小时，即系3日之内 系。 一共是350架美军战机已经入住了。 入住意思是什么呢？即是炸晒看他的机场。 不是 那时未打的。 未打的。 即是他入住 沙特阿拉伯 苏 威胁力量。 苏联已经可以看到了。而且话给这个萨达姆知现在对面已经不是沙特了不是沙特了是美军了。那么一周。 剛才說24小時、72小時一周之內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到位，到位到波斯灣，到地中海，即是它的作戰半徑是控制整個科威特戰區，我講的是戰區。 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就由艾森豪威二號和獨立號兩架 它地中海例牌 有一支的啦，有一支航空母艦， 印度洋都有啦， 印度洋 總之一個禮拜三支航空母艦戰鬥群、 嗯、 到位、 哦、 那時候美軍的主戰飛機已經超過600架了，是吧？即那時候已經是可以蓋它的了， 是 不動著放在那 裡、哦、先禮而後兵嘛，因為先是即外交斡旋先，是這樣。 陸軍呢， 那時候過了六七八年， 那時 未到， 未到。 六七八號決議是11月29日， 是 11月29日才有的， 有備無患，先擺住空軍喺度。但係陸軍咧，即係8月2日開打嗰陣時啊、嗯，整個中東地區美國嘅陸軍只有一個營，係得一個營。但係咧，佢24小時可以將一個營嘅特遣部隊部署去全球任何地方，24小時啊。但係一個旅咧要一個禮拜。一个师要一个月，咁嗰阵时呢个斯亚齐普科夫咧，佢就话俾呢个布殊听，佢话、 嗯、 你要我执行呢个联合国嘅660决议，将伊拉克人赶走，要打地面战争，唔好吓亲你，我要几多兵？ 系 66万， 嗯，傻 唔傻？ 唔系啊，真系啊， 真系要咁多，真系啊， 66万。 后嚟整个联军咧就急急埋埋有成96万人。 系 74%，即系66万啊！呢个即系65万5千，准确嚟讲就系美军，就 系 由斯亚茨科夫将军上将啊，中央司令部嘅司令去统率。 系 咁咧，就即系根据嗰个联合国案里边嘅协调咧，就系呢个34个国家组成咗联军。 哦，嗰啲 就由斯亚茨科夫上将美国嘅，同埋咧就沙特阿拉伯嘅哈立德中将嚟到去呢个统一指挥，系咁样讲法。 你要66万全部到位咧， 系 12月底嘅事情。因为佢 11月底嘅时候就到咗50万人， 唔单止系呢啲人，而且系装备。 系咯、 嗯，而且呢啲装备， 大镬噶！ 呢啲装备嘅部署， 系 你要即系喺嗰度已经系即系随时可以出击， 嗯， 嗰啲要相当长时间嘅，系咁啲政治家嘅急噶啦，吹咗好多次，但系呢个将军咧讲清楚，你唔好吹我，即系除非你唔交。交俾我做呢个前敌司令，交俾我咧， 我要跟我自己做法。 唔系我要为手里边呢啲美军嘅生命 负责。系 你当时订咗20000个丝袋啊嘛，唉，系啊，佢准备系死20000人噶。 咁唔多，咁如果你咁计， 结果呢场战争咧， 99个 人类历史上系人类历史上里边嚟讲 最快。 唔系人类历史上个空前嘅前所未有嘅啊！呢、這个系空前，系咪绝后我唔知。 系 嗰、那个双方嘅死伤比例啊，最为悬殊嘅一场战争。 我讲个启示，点解有启示咧？即系未打呢场仗之前咧、嗯，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嘅惨败咧， 系 喺国外内外都系好耷嘅。 系 啊， 咁 啊， 惊啊，其实 唔系即系。怀疑你嘅作战能力， 系啊系啊，一定啦。 即系美军咧就好唔忿，美军话你系政治家绑住我只手， 系 你又唔俾我炸河内，又唔俾我炸中国，咁你一味杀佢啲人，佢系唔怕死， 系啊， 佢死几百万冇所谓，我点打咧？但系呢一仗咧就唔系啦，呢一仗 放开嚟打， 放手 都唔系放手，第二次先放手，即系。呢次唔能夠放手咧，有一個原因就係頭先孟雄興所講、 嗯， 你係聯合國軍， 係 冇錯，係靠你打嘅。但係你喺政治上，你有34个國家，34个國家包括北約為主， 係、嗯、咯， 再加上 澳洲、 穆斯林國家， 係 嗰啲都係仔仔啫，即係你嚟見識一下啦咁啊。穆斯林國家即係呢兩大嚿，一嚿係北約，一嚿係穆斯林國家。 係， 咁 呢啲咧，其中有啲咧就通水嘅，有啲又反骨嘅。 系 最 X Y 蘋果梨咧就係敍利亞，敍利亞到臨打沙漠軍刀之前，佢話：喂，我呢個穆斯林唔能夠打穆斯林喎、 啊， 即係 咁滯喎。 係啊，我唔能夠同佢交火嘅喎、 嗯嗯。 哇，係、哎、林天光你赖尿，咁因为佢同即系佢嗰个师同卡塔尔个女系联军俾一个任务佢噶嘛， 系啊 系 啊，即系分配咗 进入伊拉克最好就系你啲咁嘅穆斯林入去啦。 你又识讲， 喂你褪太咁你卡塔尔喎、啊、大佬，你阿卡塔尔 点搞？呢一度咧我插一句咧，系好微妙。嗱，34个国家嘅联军咧，正话马丁盛提到啦，主要就北约啊，同埋穆斯林国家啦。 系， 但穆斯林国家当中唯一有一个咧系冇参加嘅， 系 阿拉伯国家，边个啊？约旦。約旦從頭到尾就保持中立。 嗯， 仲有一種奇怪嘅係咩咧？好嘢，唔係奇怪，係好嘢就咩咧？34个國家聯軍當中冇以色列，冇以色列。 有 曾經試過嚟講咧，撒達姆啊開波嘅時候嚟講咧，曾經啊射過幾冚嗰啲飛毛腿導彈，想激嬲呢個以色列，等 佢 參戰，等佢裏邊開火。一開火嘅時候就話啦：，我哋阿拉伯嘅世仇。而家以色列同我开片，你哋仲参加咁样，就到头嚟嗰个阿拉伯嗰啲国家穆斯林国家就会散噶啦嘛？点知咧美国好嘢，当时国务卿贝克啊，讲得口水都干，揿住以色列，嗱你顾全大局，你千祈忍，结果以色列冇还手，结果你变得撒达姆呢条反间计咧就唔得逞啦。 佢系有代价噶， 系 即系你话嗌以色列系受到飞毛腿袭击， 系 虽然即系死伤嘅军人唔多，但系平民都死伤咗百几个。 嗯， 咁你冇法子交代噶嘛？ 系啊， 以色列当然我要还拖啦。 系 咁，美国点样揿得到佢咧？ 系 好简单，美国就话。你想炸伊哈拉邊忽？ 你話 我知，你話我知， 我幫你炸。 我而家將空軍力量嘅20%攞出嚟， 係 還你嘅願。 係 你話炸邊度？你點出嚟？你喺地圖上標出嚟。我 幫你， 我負責，我負責鏟佢。 係啊， 你冇笑話講啦。 再加上一條，再加上一條， 呢招 勝你一批愛國者導彈，愛國者導彈啦，嚟到截擊個飛毛腿導彈，咁樣 得 㗎？搞掂。 所以呢場仗咧係軍事同埋政。政治上双方一齐胜嘅， 系啊，那个军事啊，外交 就喺呢度啦， 交替嚟，嗰种咁样嘅，即系中华呢个概合里边嚟讲，真系， 我一阵仲要讲一讲苏联喺个角色， 当然要啦，当然要啦。 苏联当后嚟咧同美国系同一阵线噶， 系 都系嚟讲要主张要停火噶，主张呢伊拉克要撤军噶， 系 好奸嘅，佢好奸嘅，其中有猫仔嘅， 系有猫仔系嘛？OK， 咁呢个时候我哋听只国歌先，哇！呢只国歌真系。呢、这個節目都好似係第一次播咗，就係、是、立陶宛嘅國歌。 係啊， 好咁啊！聽完國歌之後，十一點聽完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講海灣戰爭嘅歷史教訓。 万户受到影响。台电表示，由于下午用电需求持续上升，但是兴达电厂的发电量提升需时，为维持电力供需平衡，系统将自动保护设备动作。蔡英文总统表示，对于部分地区临时暂停供电感到非常抱歉，很难接受短时间两次停电。他说，台电必须彻查并且公布报告，说明两次停电的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23点，跌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5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01，加元1.208，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41美元，卖出1865.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期相关嘅骤雨会喺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谈规划论选举。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广东讲西， 这个海湾战争呢，咁有啲硬嘅资料呢，又必须知道下嘅。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嗰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嘅系678号决议，佢系1990年11月29号，勒令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出科威特，并恢复其主权、独立同领土完整。这个决议呢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对执行这项决议提供支援。但是呢，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12个常务理事国和不常务理事国呢对该决议是投赞成票的。反对票呢，古巴这个不用讲啦，逢美必反，还有也门，也门受伊拉克即是管制比较犀利。而中国呢是弃权。弃权什么意思呢？即是没说同意这个决议，又没说不同意。但是这个决议要求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这个执行呢，我想他都是要执行的。而美国国务卿贝克为首组织这个34个军事联盟呢，包括北约主要的国家，美英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挪威、冰岛、希腊、土耳其、加拿大、穆斯林国家呢就沙特、叙利亚、阿联酋、科威特、埃及、巴林、阿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卡塔尔，同埋呢非洲嘅摩洛哥、尼日尔、塞内加尔，同埋呢 南美洲的阿根廷洪都拉斯啊，呢、這个联合国军，有啲咧当然只系派少少嘅部队，但系都证明咗呢一次战争嘅广泛性同埋正义性。 保护生命，关怀常困，维护尊严，提名区去参加印度年像好吗？ 梗系好啦！ 想嘉许好人好事， 就即刻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2021香港人道年奖。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早前约旦皇室发生政变阴谋。前王储哈姆扎遭软禁，美国、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急忙扑火，齐声表态支持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同时，又劝说哈姆扎公开表明效忠皇室，一场危机才得以化解。约旦站在中东的十字路口，一直是那个地区的缓冲区，由于地位敏感，它的稳定和平十分重要。这个小国原本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第一次大战之后沦为英国殖民地。后来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而约旦河东岸就成为现在的约旦王国。经历过多次战争之后，到了胡生国王时代，终于愿意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同时接受美国援助。约旦属于世袭式的君主立宪国家，国王是国家元首，拥有实权。不过约旦皇室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最开放和最世俗的皇室，前任和现任国王两父子都拥有让世人惊艳的妻子。在美国成长的皇太后努尔活跃于公共生活，得到各国领袖敬重。属巴勒斯坦裔的现任皇后拉尼亚更加是巾帼不让须眉，经常站到台前。她是父权支持者，思想进步，颠覆世人对阿拉伯妇女的想象，因此约旦皇室给外界的印象都是具有现代感，政治上一直以务实见称。南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直播室里边戴晒口罩咧，有刘武雄啦，咁啊马鼎盛同马恩志嘅，我哋继续讲海湾战争嘅历史经验同教训。咁啊，头先阿马老师已经预告咗啦，要讲讲苏联嘅立场咯。 讲苏联嘅立场其实好简单， 系 苏联咧就唔想美国为首嘅呢个北约同埋嗰啲盟国咧获得即系大胜， 梗系 啦。知道打完以后咧，美国话事噶啦，中东 一定啦。 咁佢啊出一条咩术咧？ 系 佢就喺呢个联合国六七八嗰个死线之前， 系 提出一个建议， 系 话可唔可以俾伊拉克走？俾時間佢三個禮拜， 係 三個禮拜。 哇！ 咁啊 俾咁耐， 話你布殊最好咧，你見見阿薩達姆。 哇！ 布殊即刻就 採你一手， 梗係唔會見啦。然後就徵詢啲將領嘅意見。佢話三個禮拜，啲將領話24小時。 梗係唔可能三個禮拜啊！ 咁啊喺嗰個1月17日啊，沙漠風暴戰鬥。正式打響之前的一個禮拜，咁當時咧就美國國務卿貝克咧係去過巴格達、見過 伊拉克的外交部长阿齐兹，点知倾唔埋啦？嗰个系最后一次的努力。不过我呢度插一句，你头先讲个苏联的态度啦，我咧就亦都当时系好火滚嘅。点解咧？中国在安理会里面咧，面对咁样嘅呢个伊拉克并吞呢个 科 威特嘅赤裸裸嘅侵略行为，竟然间里边咧就投弃权票， 票 即 系 谴责佢嗰个决议啊，投弃权票，仲放更加 佢系由头开，系咪 当时嘅国务院总理？ 问清楚先，佢系由头开始都弃权噶啦，660开始已经弃权啦。总之联合国 尤其系咩问题咧？尤其系当时嘅国务院总理李鹏 啊， 发表声明。 是 反对大国干预，反对大国干预，所以我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做《当代杂志》，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痛斥呢种论调，个标题是什么、反对大国干预就是纵容侵略，我就将个李鹏呢个立场上咧，就呢、這个痛快淋漓咁驳斥咗一餐。喂，大佬，你嗰个咁样嘅呢个萨达姆啊，佢到嘴呢个肥肉点会系呕出嚟咧？你靠阿拉伯联盟内部嗰啲协调啊，一万年啊，佢都唔会撤出呢个科威特啦。佢已经宣布咗科威特系伊拉克第19个省，以后唔再存在噶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你所谓反对大陆干预嘅话嚟讲，即系话唔想美国你个为首嘅嗰啲联军啊嚟到去解放科威特啫。咁所以我話你咁講法咪就縱容侵略咯。當時我就駁斥過李鵬呢個咁嘅主張嘅。 戈巴卓夫去同呢個伊拉克溝通嗰陣時咧，亦都係攤咗牌嘅。 係， 即係一開打，即係8月2日一開打，美國同蘇聯即刻就做一件事， 係 衛星， 嗯， 即刻將佢地球同步衛星調到去。 睇住 特上空，即系地球同步卫星，即系佢永远都系对住你嘅。 系啊， 佢唔系话一日之间转三次就睇嗰三次，唔系就咁啊，24小时 睇， 完全知道晒，完全知道晒咩问题啦。咁伊拉克嗰啲将军就话：喂，我而家买嘅全部系你嗰啲嘢， 哦， 你嗰啲嘢 T-72 坦克都顶唔住， 系。 系啊，冇理由噶嘛！即系我而家喺呢个科威特设咗三条防线。 系， 头先我哋讲咗35个主力师，50万大军。 嗯， 只系区中环300公里咁细一个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我放咗50万大军喺度，三条防线。第一条防线系喺科威特同沙特之间。 嗯， 呢条防线咧，我放嘅唔系主力。但系都放咗10多万人。第二条防线系科威特城，即系佢嘅首都嗰度一条防线。 嗯， 最后一条防线咧系科威特同伊拉克之间嗰度三条防线。我摆咗2000架坦克，摆咗1500门大炮，仲有几千装甲车。我50万人，佢啃都有排啃啦。唔系你苏联教官系咁教我噶、啊， 但点知道人哋美国里边嚟讲以空袭行头，空袭里边咧同就系三个目标齐头并进嘅。一个咧就摧毁佢地面嘅空军力量先， 一早冇啦， 系嘛？系咯，攞到制空权啦嘛， 已经可以喐佢啦。 与此同时就实行电磁战， 嗯， 将佢嗰啲嘅通讯系统、指挥系统搞到就盲聋闭哑。然后咧，第三即系对咧军事目标同战略目标，系嘛？包括埋即系除咗军事目标之外，仲有军民都可以用嘅，例如嗰啲炼油厂啊、发电厂啊、港口啊。去揼佢，所以三管齐下。 但嗰时未有互联网噶，即系有都应该伊拉克唔系用互联网通讯噶，应该系即系固线嚟噶，系嘛？ 唔系佢无线， 佢无线 都系无线 干扰晒你啊嘛，系嘛？佢用电子干扰线啊嘛。 你要知道38日嘅轰炸，20万吨炸弹，佢唔能够同二战嗰阵时嘅20万吨炸弹比， 系 嗰20万吨炸弹里边有17%系精确制导炸弹。 哦， 精确制导炸弹咩意思咧？ 即系要 越南战争当中啊，有一条叫咩青江大桥，系好关键嘅北越一条大桥。 嗯， 炸咗几个月 都炸唔到， 几万吨炸弹投入去，试过炸断佢部分， 系， 但系好快就修复。为什么呢？因为你炸不到它关键的地方，关键地方。最后呢 是用最原始的，即是第一代的这个制导炸弹，叫什么呢？叫电视炸弹。是啊，它电视炸弹是怎样呢？它首先侦察机拍了你那个要害的地方， 哦， 然后那个镜头呢就在个炸弹的导引头上面。它就等于是有个日本敢死队趴在上面操纵， 是 就是炸一炸 没了， 桥等冧没得收， 是 所以一粒炸弹就解决了几千粒几万粒解决 了。它是精确制导导弹来的，你比如说它由军舰里面发出去，那个在波斯湾的军舰啊射出去那些呢，就是这个那种个巡航导弹呢，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 嗯， 另外一种呢就由飞机里面由空中发射的那种巡航导弹，这些人就招招攞命的，拳拳到肉的。 我们现在除了军事来讲，还要讲讲它的历史背景， 嗯， 以前在这个冷战当中呢，苏联是逢美必反， 是 美国是逢苏必反，这些在联合国里面都是这样的，你投赞成票我否决，啊，为什么今次苏联没有投否决票呢？ 哦， 我们要看看当时的历史是什么时候啊？ 是 1990年3月，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即是相当于中国的人大，但是就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啊， 他的苏维埃是三驾马车之一，啊， 是 决议废除了宪法里面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 嗯， 废除， 嗯， 宪法废除， 嗯， 说苏联共产党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废除，嗯， 又不要，是 1990年7月苏共28大宣布结束政治垄断， 哦， 实行多党制，即是自杀， 是自割自阉， 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巴卓夫 是 又已经是柏林墙冧了， 是啊， 你玩乜？你要底气先得噶嘛？你同布殊倾嗰阵时候，喂，伸只手指过嚟捻下， 佢仲有 好话教授， 科尔巴乔夫，科尔巴乔夫个新思维咧， 系 喺早喺即系话个海湾战争之前一年啊，1989年嘅5月17号咧，去访问北京，会见咗邓小平，赵紫阳，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点解啦？当时佢有一样嘢是令到中國接納他呢，他就是由阿富汗撤軍嘛， 哦， 啊，咁樣 仲要越南喺柬埔寨撤軍，你條僆都同我走， 所以他嗰個冷戰思維，啊，已經是改變了噶啦，所以就變咗喺呢度嘅時候嚟講，佢就憑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嚟做判斷，就唔係再呢，這個 立場先行啦， 意識形態啊，嗰個局限。嚟到去即係戴性有色眼鏡去評價啲事物咯。 仲有咧，1990年9月6号咧，係波的三小國獨立。 哦， 呢個係蘇聯解體嘅先聲。 係 啊，12月8号咧，唔好意思啦，莫斯科要趕戈巴卓夫走啦。點解咧？喂，呢度同時又係我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嘅首都 俄羅斯聯邦嘅總統係葉利欽啊嘛， 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簽署咗獨聯體協議， 係 即係抽空咗你啦，你唔該咧， 唔該你。 所以12月25号咧，係戈巴卓夫就交出核皮包， 嗯， 你冇辦法噶啦，蘇聯正式解體， 嗯， 佢所有嘅核武器、海外資產、存款、外交機構等等，由俄羅斯 接管 嚟接管，所以你。嗰陣時嘅蘇聯邊度有底氣同美國撐啊？ 自己都 自顧不暇啦，已經。 咁中國咧又唔同，中國點解佢真係冇天下之大不為？ 係 因為伊拉克太過即係叫咩咧？即係唔係人嚟嘅？你打咗人哋嘅國家， 係 第一，因為你已經吞咗佢啦。 係啦。 咁150亿嘅债就唔使还啦， 140亿美元。 咁你科威特嘅国库嘅黄金 搬晒走， 外 汇搬晒走， 跌晒， 现钞 系 有价证券 系， 喂，你一手纳晒嗰度几百亿嘅， 仲有嗰啲油咧，邦表数嚟嘅油咧，喺所有嘅 全国 咧，油库里边油咧， 走将呢个科威特 700亿， 大家都知道佢系油国啊嘛， 系啊，烧晒佢啊嘛。 全部炸毀嗰啲設施，同埋點火燒，將嗰啲儲油倒曬落波斯灣。喂，呢啲係人嚟嘅，係嘛？ 反人類嘅罪行嚟 嘅，但係直頭係啦，反人類罪啦。但係北京點解要撐佢咧？大家要知道嗰陣時啊， 係八九之後啊嘛， 八九之後 受到國際制裁啊， 係。 所以即係陰差陽錯，呢個咁嘅關節上邊咧，打咗場海灣戰爭。 但是我又咁睇喎，林國雄，咁你呢個時候你審慎美國佬，你咪可以即係令到對中國嘅制裁可以減輕。 你條氣唔鋸嘛？你知唔知張召忠啊？張召忠係咩？ 係 講軍事好巴閉噶嘛？ 係啊， 張召忠就係中國同伊拉克軍售嘅其中一個低級嘅上尉之旅嘅，即係1990年啊，佢係一個咁嘅人物。所以佢嗰啲立場觀點一定係親薩達姆嘅， 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咧， 你 佢 個人情你咪可以同美國 佢直情啊， 即係有少少令到 三觀硬套毛澤東嘅人民戰爭嘅思想，佢話喺美國裏邊咧打呢個伊拉克啦，肯定係第二個越南，第二個越南泥足深陷， 哇， 係嘛？呢個嚟講咧就。薩達姆他們一定會搞人民戰爭，係嘛？將你個美國就消滅喺嗰個人民戰爭嘅汪洋大海發埋曬呢啲夢，所以佢講嘅嘢裏邊咧，從來啊冇一條準嘅，啊嗰個所謂嘅呢、這個叫張局啊呢、這個 人哋話佢係局長，其實嘥佢嘅啫， 咁啊浪費咗一個外交機會咯， 局限個局啊真 係，你賣個人情，你其他未可以將即係軟化啲，等即係西方嘅制裁冇咁 嚴厲咯。你咁嘅思維咧， 係 就唔配做一個共產黨 員，哎呀， 或者係佢嘅擁護者啊，你嘅立場就唔夠堅定 哦。 啊，即係頭先 佢從意識形態出發啊嘛， 我哋講 佢唔係憑事件本身嘅是非曲直。 即係你同國家利益係咪應該咁做咧？即係我只係咁講啫。 喂，條氣唔順啊嘛！ 嗰時俾人制裁緊啊嘛，因為六四嘅嘢俾人制裁緊。 同埋仲有少少幻想，又係信蘇聯嗰啲武器裝備， 係頂得住美國佬。 當時冇人睇過嗰個現場嘅直播， 係 後尾嗰個直播咧就成為即係軍事學上面嘅經典。 哦， 就 T-72 主戰坦克 係。嗰時話世界第一嘅喎，我睇過。 你嘅第幾啊？ 係 一俾 內地 打中咗，即係嗰陣時地獄火嘅反坦克導彈啊！ 係 一打中以後叫做殉爆，即係殉情啊！殉死嗰個殉， 我知啊！殉爆 即係打穿咗佢以後咧，佢裏邊嘅彈藥庫 係 跟住爆，係成個 坦克 個 由裏邊啊爆向出邊爆 嘅，飛起20几米， 係啊！ 哎呀！ 喂，一打就飞， 哇！咁好易，好易搞咗，好似玩电子游戏咁样。 所以呢场战争里边咧，一个数字咧，呢个数字啊，震惊世界所有嘅军事专家。 咪就 系 你 讲呢个咩咧？就系嗰个死双方嘅死伤如殊到咩咧？嗱，先讲死啦。 系 联军嘅一个统计咧，就佢哋嘅阵亡嘅咧，223人。 系 223人。伊拉克里边咧就25000人死咗。 系 咁，然后受伤嘅就联军方面咧就697人， 系， 但系咧伊拉克方面受伤就75000人， 哇，即系冇得打。 仲有联军嗰啲伤亡，仲有啲人 自己打自己噶嘛， 系 发酒噶，次次战争都 有少少嘅，英国一个导弹打过去， 打亲自己， 打咗美国装甲车， 系啊，主要就系嗰度 18个。 18个 死 啊！ 哦， 就系 嗰单都叫做就系自己呢个字误伤嘅， 唔系 同埋你谂下，你冇可能，因为你侵略打科威特啊嘛，科威特人民会直情即系应该举晒支旗欢迎美军到来啦，系咪先？ 所以呢一 有 人仗咧， 你边有人民战争 啊？ 系啊， 30%走咗佬啊！ 系啊， 有钱嗰啲梗走啦 嘛，走咗 嗰啲人民梗走啦，有乜理由唔走？ 佢嗰啲即系呢个皇室成员啊，连夜坐飞机 系 飞咗去利雅得，去咗呢个沙特阿拉伯首都呢个避难噶啦。 嗰啲收复啊， 嗯， 几百个油井收复，即系大家分饼仔。 是 啊、中国开始一个都冇，后屘话喂，即系好冇面喎、啊， 直头啦， 分一个， 系咁依俾我哋。 美国个军费啊，呢场即系叫做解放科威特嘅呢个正义之战咧， 日本 就佢自己本身就用咗610亿 呢个美元。 好，咁呢个时候我哋听翻只伊拉克歌先，叫做《美丽的伊拉克》。 ليش قطعتوا ياي يا بعد هاي وهاي حضناتك اشتاقيت عايبني صار هواي ليش قطعتوا ياي يا بعد هاي وهاي حضناتك اشتاقيت عايبني صار هواي دل الجيني وياك يا محلى طاب عقدك هيك بعج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后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启动日期，将会在下个月13号或以前再公布。当局表示，因应新加坡近期的疫情，决定延后原定下星期三启动的航空旅游气泡。两地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疫情发展，包括新加坡政府近日推出更加严谨抗疫措施的成效。有关措施由昨日起生效至到下个月13号，两地政府将会保持沟通，互相通报统计数据，审视发展，决定航空旅游气泡的启航安排在下个月13号或之前作出进一步公布。当局强调，两地政府仍然非常期望在采取一系列严谨的公共卫生措施下，透过航空旅游气泡逐步和有秩序地恢复跨境往来。又表示，旅客如果已经预订专属航班，应该联络航空公司按自己的情况调整行程。负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今个星期内会开展外展疫苗接种计划。聂德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如果有行业或者机构有一定数量人员有意接种疫苗，亦有地方提供给医护和行政人员的外展队进行疫苗接种工作，当局将会安排外展疫苗接种工作，期望熟习流程之后进一步推广。另外，聂德权说，不掌握公务员接种新冠疫苗具体数字，而由于很多前线公务员属于优先群组，相信公务员的接种率会较本港整体接种率高。他又说，截至今年四月，共录得200宗涉及政府雇员的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虽然面对疫情和内外环境巨大挑战，政府坚信推动创新科技是香港长远发展的正确方向。林郑月娥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时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且将深港河套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反映中央对香港创科的重视和支持，亦都显示香港创科发展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一名29岁华大基因员工本月初确诊新型肺炎，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相信这名员工受新冠病毒 DNA 污染，认为是个别事件，再发生机会非常低。袁国勇应政府的邀请 朝早分別巡視安求醫學化驗所和華大基因實驗室。他其後向記者表示，這名華大員工早前在實驗室旁邊的休息室過夜，可能經接觸或吸入空氣被病毒 DNA 污染，而這些病毒 DNA 很穩定，可以維持在鼻和喉嚨一段時間。袁国勇强调，病毒 DNA 传染性极微，无需要担心在实验室有大量传播。已经建议华大实验室在晚上冇人的时候，亦都开着紫外光灯，将病毒 DNA 杀死清除，减低员工被污染的机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06点。下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0点，下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01，加元1.208，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11美元，卖出1865.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新病病人又或者曾经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病人，适不适合接种新冠疫苗呢？星期二精灵一点疫苗专线，请来医院管理局中央肾科委员会的代表详细讲解，医生会即场解答听众查询。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圣经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两个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是农夫，亚伯是牧羊人。该隐因为妒忌亚伯，最后将兄弟杀害。但是小说《该隐与亚伯》并不是宗教故事，而是一部家族斗争和商战的精彩小说。 故事从威廉·海恩和亚伯·罗洛斯基的出生开始双线展开。这两个在1906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有着截然不同却又互相牵引的人生轨迹。 威廉出生在显赫的美国银行世家，贵为独子的他注定过着一些优越不凡的人生。但是童话在他六岁那年就出现了变数，他的爸爸在铁达尼号的船难里面死了，威廉顿时就成为了整个家族的众望所在。虽然他是天之骄子，但都凭着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小小个就显露到投资和辩才的智慧。先是阻止了继父骗取家产的阴谋，之后又周旋在一众轻视他的银行业叔伯之间，打下属于自己的江山。 另一边上，亚伯生于波兰的荒郊，被贫困的猎人家庭收养，靠住过人的天资，得以进入蓝爵城堡做公子的伴读书童。但是不久战争爆发，庄园相继被德俄士兵侵占，亚伯被押入苏联的劳改营，饱受身心折磨之后辗转逃到去土耳其，最终流亡到美国。他从当酒店餐厅侍应开始，一边攻读经济学位， 一边学习投资，累积人脉和财富，终于建立起他的酒店王国。 两个看落是平行线的传奇人生，但是因为华尔街大股灾而交汇，在时代和命运的捉弄之下，结下了不解的恩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该人与阿伯》，作者杰弗瑞·阿杰，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梦红嘅，咁啊继续讲呢个海湾战争啦。 海湾战争咧，好多即系媒体又好，点样专家学者都系对比嗰啲伤亡， 系 呢啲个系一个对比方法， 系 但系最根本嘅咧，今次唔系打死打伤几多伊拉克官兵嘅问题， 系 而系将佢。幾十個最精鋭嘅共和國衛隊， 消滅 佢係成建制咁， 係 摧毀。 係 一個咧，就經過38日嘅轟炸，佢分兩種轟炸，一種就係精確轟炸，頭先講咗啦。但係仲有一種咧，就係邊牙二嗰啲地氈式轟炸，佢嗰種造成嘅係精神上面嘅震撼。 嗯， 你喺依。科威特裏面嗰50万呢個伊拉克大軍係全無反抗之力，你只有即係喺地下挖挖挖，你挖有咩用啊？沙漠嚟噶嘛，你挖得更深，啱曬啦！邊牙二嗰啲磚地彈 係 佢爆炸，佢重磅炸彈主要係震撼， 嗯， 佢可以將你一啲傷痕都冇就活活震死嘅， 哇！ 咁你日復一日。即系日日夜夜咁震震咗佢38日， 唔震 其实军心已经散晒啦。再加上头先阿刘博士讲，佢嗰个指挥系统碎咗， 碎晒。 第一开始炸巴格达就系炸你嘅通讯系统同指挥中心， 所以话佢盲龙蔽眼咯，变咗就咁解。 军队最大嘅战斗力在于咩咧？在于联合作战。 啱啊！ 唔系话即系喂，而家我一个即系追击兵可以打死几百个敌人，或者我一个空军英雄可以击落100架敌机，唔系咁回事。 系 而系呢个整体嘅联合行动。 嗯。 佢將你呢個指揮系統，即係只管通情啊， 係 指揮管制、通訊、情報， 全部散曬， 即係碾碎咗。 係 咁，你就不成為一支軍隊噶啦。 係 咁，經過今次打擊以後咧，佢點解話24小時俾你走，你可以走？但係24小時啲重裝備全部攞唔走嘅。 哦， 咁今次咧， 留翻曬啲坦克喺度。 嗰個有名嘅所謂左勾拳 係。 就是美國和法國的聯軍咧，繞過伊拉克軍隊的防線， 係 幾百公里， 嗯、 然後即係先向西，再向東， 嗯、 然後一直打到呢個底格里斯河，打到呢個巴士拉，係將呢50几万大軍完全包住嘅、 哦。 你走佬可以， 係 即係而家講打死打傷幾多人，其實。更多數嘅逃散，係走咗佬， 散曬， 唔知總之散曬啦，軍不成軍， 佢翻屋企，佢去沙漠， 即係 聯軍根本就唔打佢哋嘅， 係費事， 已經唔成為軍隊嘅啦。 佢直情就你 潰散， 譬如你嗰啲 正潰散， 坦克車、裝甲車、汽車沿住公路去呢個狼狽逃竄啦， 係 佢可以炸到你每一架車、每架坦克、每架裝甲車都粉碎。令到嗰條公路稱之為叫死亡公路嘅，咁樣樣。 係， 即係打完呢仗以後咧，美國將伊拉克分成三橛， 係， 即係南北中三橛。 嗯， 北邊係土耳其， 德 南邊 係 南邊係即係靠住呢、這個科威特同靠住 巴士拉地區、北邊咧就即係庫爾德族人嗰 南北兩個禁飛區。 哦， 就你俾佢大屠殺啊嘛！ 係 你十二年之後再打伊拉克2003嗰仗咧， 唔怪得啦。 從呢十二年之內啊，薩達姆從來冇將佢嘅部隊再 翻埋。 已經一蹶不振， 一南一北嘅禁飛區，佢唔敢再活動。 唔係你幾廿萬散曬都唔係一招一直可以。 入禁飛區啊！佢 你嗰啲拿破崙， 即係喺巴士拉以南啦，同埋北部嘅即係庫爾德人聚居嘅地方咧，都發生咗反抗薩達姆政權嘅人民起義。 係 咁，所以但係咧，美國亦都唔會話去支持，公開支持佢哋。 係 因為佢哋當時咧個目，佢哋個戰略構思想好清晰嘅，我哋嘅目的啊，就 是、 解放科威特，恢复科威特嘅领土主权完整同埋佢嘅合法政权。 嗯， 我哋唔系话要消灭你呢个巴格达政权。佢话唔想混淆咗啊。 嗯， 系咁样样嘅情况。 嗯， 啊，所以佢就话我哋嘅目标系确定嘅， 系 唔应该系犹豫嘅。 系 啊，即系游动嘅游啊，游豫即系呢个， 即系唔可以改变嘅。呢、這个因为联合国俾你嘅指示就 系呢啲系外交。呢啲係外交，因為佢嗰條線咧，仲有一個整個阿拉伯世界或者整個穆斯林世界嘅問題。嗯、即係你如果係明目張膽咁樣去推冧佢呢個政府咧， 嗰個阿拉伯國家嘅政權的話咧，咁佢嗰34個國家嘅聯軍當中嘅穆斯林啊，嗰、那個、阿拉伯國家嘅咪散咯，嗰啲即係又唔會加入你嘅統一戰線噶啦。 哦， 但係佢有一個伏筆， 係 佢有一個伏筆。即係今次雖然係薩達姆認衰，咁、承認接受呢個聯合國660號決議，但係咧未有賠償戰爭賠償，未有懲治戰爭罪犯， 哦、 未有退裝， 係 呢三樣未有咧，就係、是、一個伏筆，即係下次再打你咧。 就 是、 理 由就 唔係呢筆做你都未 未炒啊，未炒係 係嘛？即係你作為科威特一個受害嘅國家， 係 你如果係 應該要 復國戰勝咗以後，一個懲罰戰爭罪犯咯，你真係反人類嘅喎。 係啊， 喂，你打敗咗我係軍隊嘅事啫，你做咩燒我啲嘢啊？ 係。 系嘛？你冇理由咁搞法噶嘛？ 系啊，尤其是你烧啲油好惨。 因为你当时德国又好，日本又好，即系 冇人咁搞嘅。 即系战败之后啊，都要呈纽伦堡嘅审判啊，东京大审判啊，都要呈办嗰啲即系战争罪犯啦、 啊，系啊， 同埋要赔偿啦， 系 系嘛？但系咧，即系萨达姆政权里边咧，呢几样嘢都冇找数， 冇找数， 系啊， 即系你系贼嚟嘅，你入嚟我嘅首都。將銀行 嘅錢、 黃金、外匯、現鈔、有價證券冚唪唥攞曬，你都未俾翻我， 未俾翻。 咁呢一場 幾時俾翻？ 呢一場海灣戰爭裏邊嚟講咧，係越南戰爭之後 係 第一次由美國主導嘅一場咁嘅戰爭， 嗯、 而且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嘅高科技嘅有限度戰爭。 唔係呢個緊要嘅。呢、這個緊要，即係話俾大家聽，第日戰爭就完全不同噶啦。 所以一路一直裏面迷信嗰個人民戰爭戰略思想嘅嗰個，即係解放軍啦。 係 當時受到好大震動，因為當時我有即係朋友咧，佢又喺深圳嗰個四川大廈，佢係咩？佢國家副主席王震嘅仔啊，王兵，咁而家已經過咗身啦。嗰陣時佢同我講嘅時候嚟講，對呢一點裏邊咧， 好驚， 震動好大。佢根本上嚟講，你有 即係舊嘅打法冇得打啦。 舊嘅打法裏邊有咩人民戰爭咧？就 係 佢講咗個高科技，直情嚟講，佢電子戰、電磁戰，令到你嘅指揮系統、通訊系統咧， 冧啦冧曬。 如果嚟講呢個盲曬、聾曬、啞曬嘅時候，打點佢嗰邊已經亂成一鍋粥咁樣樣，根本上已經係不對稱嘅戰爭啊！所以個高科技嗰樣嘢咧，真係係嘛？唔單止話海陸空，直情啊！即係連太空佢啲間諜衛星、軍事國軍用衛星，全部都全方位，係、嘛？整個通訊系統、電磁戰、電子戰，呢啲嘢咧，即係令到佢哋上咗深刻嘅一課。 作為一個現代戰爭咧，呢個係一個教科書上面應該記錄嚟嘅戰爭。 係，佢應該要研究嘅。 即係當時薩達姆係使咗好多石油美元買咗整個體系嘅蘇聯嘅海陸空嘅武器裝備，而且係有教官教佢哋戰略戰術，完全接受咗一套，即係呢一次應該係納入整個中東戰爭系列嘅其中一個，其中其他嗰啲就以巴戰爭， 係唔係係兩伊咯？ 兩伊。兩伊就係比較另類嘅，我就話以巴戰爭同呢次海灣戰爭，充分表現出美國為主嘅西方嘅武器裝備同蘇聯為主嘅華弱嘅武器裝備嘅決戰。呢啲 距離好遠喎，如果 前面嗰啲就叫做代理人戰爭，今次真係阿哥親自出馬啦， 即係大哥大二哥、 打次俾你睇睇， 家底啊攞曬出嚟啊，係。咁你伊拉克裏面嗰啲空軍主力當時米格23、米格25、米格27 嚟飛都炸曬， 次戰坦克啊、T72啊諸如此類嗰啲嘢，都當全部蘇聯嗰套嘢嚟啫嘛。 咁一打完以後咧，即係喺100小時嘅地面戰爭當中咧，大家睇得清清楚楚，蘇聯嘅衛星亦都睇得清清楚楚，周邊國家嘅雷達亦都睇得清清楚楚，即係伊拉克部隊點解佢話世界第四點都好啦，佢係一支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部隊，但是他在這100小時的地面作戰當中呢，完全失去機動性。喂，大佬，機動性啊，戰爭如果沒有機動性，那些叫什麼 啊？叫坐到被人 打，為什麼啊？ 那些叫烏龜。 正如馬老師所說，那四那個海灣戰爭前過程是什麼呢？就是說由這個1月17號1991年1月17號沙漠風暴行動開始呢，到即系二月呢个28号，呢个停火咧，总共42日，42日咧有38日咧系轰炸、轰炸、轰炸嘅，然后咧得呢个100个钟头咧就 真打嘅 地面战争，咁样。所以正如咧，我哋俗语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咧，就系咁样啦。 其实第二次海湾战争都系咁噶。 第二次我哋另外講啦， 即係差唔多啫。即係 講 過 嗰次係個伊拉克戰爭啦，嗰次就 即係頭先劉夢紅講嗰38日嘅呢個沙漠風暴咧。其實沙漠風暴喺100个钟头嘅沙漠軍刀裏邊咧都未停過嘅。 係 喺呢個100个钟头嘅地面戰爭當中咧，隨時空中有三層呢個空軍保護。高空10000米以上咧，系 B-52。 系 B-52 咧，就等於開路。 系 佢由嗰個地氈式轟炸係炸出一條通道嚟。 系 你埋咗幾多地雷，佢根本唔使去掃。 哦，炸曬佢。 佢震到你自己爆曬啦。第二條咧就係 A-10。 系 呢個攻擊機。 系 A-10 攻擊機咧，即係佢係帶裝甲嘅，一般嗰啲小口径高射炮根本唔怕嘅。 哦，打中都唔驚嘅， 唔怕。你不可想象，即係嗰啲直升機嘅質量， 係 直升機嘅嗰個船翼啊， 係 嗰個風扇啊，居然都唔怕呢個小口径高射炮嘅。 咁犀利 啊！事實就係咁樣。係 佢喺整個戰略思想方面嚟講咧，佢。呢、這個即係海灣戰爭，由1990年嘅8月2號開始計，到1991年嘅嗰個2月8號咧，呢個收科咧， 係 佢四個階段噶嘛。佢第一階段咧就頭先馬老師所講啦，就沙漠盾牌， 係 呢、這個唔好俾你伊拉克軍裏邊咧進一步去侵略呢個沙特阿拉伯先。 係 咁，然後裏邊咧就跟住啊，到1月17號啊，1991年嘅1月17號咧。你1月15號嘅最後通牒期限過咗啦，咪開波咯！開波嗰個就沙漠風暴啦， 係 到最尾 就沙漠 炸咗38日之後咧，就嚟個叫咩沙漠軍刀，就100个钟头嘅地面戰， 係 然後到3月10號啦，拜拜沙漠呢個嚟嗰個告別啦，就咁樣啦。 哇！即係嗰陣時停火唔等於戰爭結束咗啦。你即係被打敗、被打散。擊潰嘅呢個幾十萬伊拉克部隊咧，佢只能夠隻身逃離戰場，你係唔可以帶走任何呢個重武器嘅，所以你再使幾多錢去買，邊有咁容易啊？咁呢場戰爭咧，係各方面都有錄像，呢個錄像咧，頭先阿孟雄興講過啦，啊，即係皇軍嗰啲咁啊，正式係高級幹部子弟啦，佢哋應該睇過。 睇過呢啲錄像。 係。 咁呢啲 嗰個三幕風呢個嗰、那個即係講到海灣戰爭咧，又係一場咩啊？輿論戰。CNN 裏邊就大出風頭啦，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現場啊睇住嗰個戰爭嘅進程， 我都記得， 真 我都有睇， 嘆為觀止。 咁呢啲錄像咧，解放軍高層睇咗以後咧，好多嗰啲老革命咧 就知道 震， 唔係佢冇法子表達佢，佢係目瞪口呆， 系啊，真系啊！ 咁后尾咧， 好简单啫，讲句，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嗱，佢唔会咁讲嘅。喂，想当初八十年代初嗰阵时啊，有过一次呢个海军嘅演习，刘华清特登系点名一啲老陆军， 系 带住佢去军舰， 系 睇呢个舰对舰导弹。嗰阵时好渣嘅啫，咩明河式导弹啊，嗰啲亚音速嘅，好渣嘅啫。即係呢班友咧，就成日都話嗰個軍費啊，就唔肯俾海軍嘅，即係大陸老大啊嘛，好啦，咁啊帶你哋去睇一次，上咗軍艦睇，誒點解見唔到敵人嘅？見唔到敵人就已經炸到嚟啦，即係佢哋頭腦中係唔能夠接受的。 哦， 咁呢啲海灣戰爭嘅呢個錄像咧， 更加 解放軍高層睇完咧， 係 就送咗一部分。俾今日成睇， 啊！ 今日成秒一秒啫，即刻唔睇。我呢啲 唔系 美帝国主义嘅宣传品，你攞嚟俾我睇， 瞓著觉。 喂，你个立场去咗边度啊？你啊，我哋即系打败咗联合国军，而家你攞联合国军嗰啲威嘢俾我睇，啊？你惊啫，我唔惊。 哇！ 诶，有啲人啲 老手真系 花光年咧，一眨眼就过咗去啦。 系 海湾战争到而家卅年啦， 而家唔同晒样啦， 政治上啊、军事上啊、外交上好多启示啦。 系 咁啊，到最近嚟讲，呢、這个即系话以色列啦、啊，去反击嗰、那个、嗯、啊呢、這个哈巴阿斯里边咧，嗰、那个斩首行动近年嚟啊， 系 呢、這个咁嘅斩首行动咧，就令到个战争就冇鬼咗后方，冇咗前线， 系 而且都唔需要话呢个去呢、這个即系话死咁多人，直情就系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就系咁样样。所以呢个科技又进一步噶啦，而家又观念又是再次革命噶啦，又是再次更新噶啦。 唔怪得啲人话特朗普可以吓到阿金仔。我哋採取斬首行動，即刻嚇到佢，即係講嘅啫。呢、這個知唔知真定假？好啦，咁啊，今日好多謝阿劉夢紅先嚇。好啦，咁啊，預告一下啦。咁啊，首先當然係基哥啦，十二點仲有那些年，那些年，那些事啫喎，係嘛？冇啦，係嘛？好啦，咁啊，跟住咧預告埋聽晚啦。咁啊，聽晚咧我哋幾位老人家咧就會追思詩人大天啊。我想後生啲都未聽過大天㗎啦，咁其實喺50年代咧，佢影響力好大嘅。 90幾啊？ 係，咁有岑日飛啦，有加拿大嘅劉天賜啦，咁另外古蒼吾啦，同埋黃子晴嘅。好啦，咁最後一首歌啦，就係 John Denver 嘅，叫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咁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Almost heaven.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Around her, finest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